智力测验。听说您很聪明，是吗？对了，人家都说我自己也笨，觉得不个谜语，你猜猜怎么样？准儿，田地，田字，出头，念什么？自由，由啊，错，从下面，上边，猜着，甲，这回申请，申请的申，对，一道数学题，算算，行，也不错，加等于几，连年级，小学生会，二零，吃饭时候，盘子里，丸子用，筷子把，加起来吃，还没有。